時の隠れんぼはぐれっ子はもう嫌なんだ。なんでもないや、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。今から行くよ。 己。若不是胸口隐痛提示难过，若不是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在放，误以为跌入冰川不深寒。

讲，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，温度不迷茫，方向不倔强。

音乐慢生活。 你举目光月又照进荒江野洲，隐形后如我而前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及又故人烟未添了酒，我将灯花凋落正是黎明时候，昏昏亮眼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香案不语熟识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是爱江湖愁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朝恨，待我飞晚湖后，趁他红尘未休，再尽一醉方休，免诉我老生长叹，跟着我更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香案不语熟识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头。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，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，也许我爱你埋在心底变成秘密，也许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想你，

上的游子了，爬上树梢的月亮是否还在他心上？ 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呜、哦，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呜、哦，你的那个娃娃刚会走路，才唱起阿妹经常唱的。发癫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久的窗花。潮涨的海港，你牵我走过越岸越几丈发芽。啦啦啦啦 善表达。 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。